我国各单位提前完成200天战斗目标，28维伦联合企业在100天时间里提前完成反映在200天战斗目标的维伦和聚力乙烯生产计划，而且再接再厉，继续扩大生产成绩。咸兴荣军塑料日用品厂截至8月底为止，超额1.8%完成战斗计划，还超额20.3%完成了年度国民经济计划。平壤326电线厂截至10月6号为止，提前完成200天战斗目标。咸兴青年电器厂截至10月10号为止，提前完成了全年国民经济计划。在咸兴毛纺厂，有很多人完成3年份、2年份年度计划，比去年把生产增长到2倍。咸兴编织厂截至10月底为止，完成了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和各指标计划。平壤市服装工业管理局截至10月底为止，分别以103%、100%完成了全年工业总产值计划和各指标计划。